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负责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事务局局长徐永福及其一行近日进行了对安哥拉共和国的访问。访问期间，徐永福局长先后拜访安哥拉对外关系部长代理兼对外关系部国务秘书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对外关系秘书，还分别会见对外关系部负责亚澳洲事务局长和负责多边关系事务局长，并进行了交谈。访问期间，就两国之间搞活各级代表团交往、扩大卫生、建设、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加强声援与合作的问题达成了共识。